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杨月楼到了南桥县，一位神秘女子沈月春突然出现了，她四处为杨月楼打点，就希望能够帮助杨月楼翻案，最起码让他少受罪。杨月楼十分感激这位姑娘，可是这姑娘却一直不肯露面，直到杨月楼被押往南京定案，途中这俩人才头一回碰面。这位神秘姑娘的出现让杨月楼的案子有了转机，杨月楼最终能够走出大牢，这沈月春可是一位关键人物。他是一代京剧大师，一次演出引来富家之女垂青，姑娘情真意切，他却为何百般拒绝？大喜之他为何还没有脱下礼服就沦落公堂？一段凄惨的爱情，一个起伏的人生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杨月楼冤案第5集。沈月春一直暗中打点着，所以杨月楼自打到了南桥县就没怎么受罪。杨月楼心存感激，一直想当面感谢这位姑娘，可是这沈月春就是没露过面。直到杨月楼被押往南京定案的途中，他突然发现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子带着2名随从一直跟着他们。歇脚的时候，杨月楼就问身边的狱卒，老哥，这些日子总是有一位姑娘跟着咱们，这个人不会就是那位沈月春吧？这狱卒一边递过一碗水，一边念叨，你这才发现呢，这姑娘自打咱们出了南桥县就一直跟着，没少打点，咱这一路上的费用都是人家姑娘出的。杨月楼一听这个，心里更愧疚了，哎，真是让这姑娘费心了，我杨月楼何德何能让人家这么惦记呀？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得当面谢谢他。杨月楼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可一路上这姑娘一直和他保持一定距离，直到杨月楼一行人走到常州，这才让杨月楼找到机会。这天中午，杨月楼一帮人找了一家客栈准备休息吃饭，碰巧沈月春他们也在这儿休息。杨月楼一进门就认出了沈月春，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一番。 这姑娘二十四五岁，一头乌黑的长发盘在脑后，脸若银盘，眼似水星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一身淡粉色的长裙显得沈月春妖娆之中带着一点可爱。杨月楼心里一惊，不愧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上海交际花，没有风尘女子的低贱，反而是一身娇媚高贵的气质。杨月楼一直想找机会当面答谢人家，可现在真看见了，却一时间呢说不出话了。还是这位沈月春大大方方地先开口了：“杨老板，一路上还好吧？”杨月楼听完愣了一下，赶紧抬手作揖：“谢过姑娘，劳烦姑娘有心，一路上照顾我。我不过是个戏子，日后如果能够沉冤得雪，我一定报答。”沈月春听罢，叹了一口气，一边摇头一边哼笑：“嗨，杨老板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你我身份都一样，不分高低贵贱，报答二字我可不敢当。我知道您有冤屈，到了南京我一定想办法替您翻案。”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能说出此话，杨月楼这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杨月楼这个时候只能是给沈月春深鞠一躬，之后两个人就此拜别。杨月楼到达南京之后，由巡抚丁日昌和江苏按察使马宝祥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。公堂之上，任凭杨月楼怎么说，就是没人相信他。丁日昌为了验证杨月楼所说的严刑逼供，还特意让杨月楼脱下衣服验伤。可您得知道，杨月楼自打到了南桥县就没怎么挨过打，他又是练家的出身，这身子骨硬了，那点伤早就没事了。结果所剩无几的伤痕被认定为正常刑罚，杨月楼一案维持原判，杨月楼充军发配黑龙江。经过松江、南桥、南京这三次会审，都没人秉公办理，杨月楼这下真是心灰意冷了。哎，心说你们官官相护啊，我不指望老天睁眼了，我呀也不翻案了，你们说充军那就这么着吧。就这样，杨月楼被押回大牢等待择日发配。转眼杨月楼在大牢里等了快有半个多月，这天忽然听到狱卒小声说：“姑娘，您这边走。”杨月楼抬头一看，沈月春来了。还没等杨月楼说话呢，沈月春的眼泪先下来了。杨月楼赶紧劝：“姑娘不必伤心，我呀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我认了，只是多谢姑娘这些日子为我奔波，以后啊不劳烦姑娘费心了。”沈月春抬手擦了擦眼泪，瞧着杨月楼消瘦的面庞，心都快碎了：“杨老板，您别灰心，这案子已经上报刑部，这么多的漏洞，我就不信没人看得出来。”一听这话，杨月楼反倒是笑了：“哎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呀，他们官官相护，到了哪儿这案子都是这个结果，您就别费心了，这天底下哪有咱老百姓说话的地儿啊。”杨月楼话一出口，沈月春扭脸冲狱卒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回避一下。狱卒拿了好处，倒是挺识相，转身走了。沈月春隔着牢门特意放低了声音：“我要去京城告状，再不成啊我就告御状，我就不信这些官爷没有一个有良心的。”杨月楼听完为之一震：“姑娘，使不得呀，咱们互不相识，姑娘你如此相助，杨某已经是没齿难忘了，如若再给姑娘添些麻烦，这不更让杨某于心不忍吗？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杨老板，事已至此，您就别再推脱了，您只管养伤，我自有办法。”沈月春打定主意就去京城告状， 他先是打点了一些狱卒，一切事务交代完毕之后，带着几个随从起身奔了京城。沈月春到了京城之后是四处打听，不光写了状子，还到处使银子托门路，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全让他跑遍了，可得到的结果却是石沉大海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这天沈月春又跑到刑部来打听消息，看门的官爷看这姑娘可怜，就悄悄地把沈月春拉到一边，姑娘，我看你来来回回好几趟了，心疼你，这才跟你说的。我知道你这案子本来不大，可你想啊，之所以没人搭理，就是因为关系到各级官员，这些大人就算给你翻案了，也不能把那些地方官员怎么着。再有，这样的案子真要是翻了，不光不能给他们添名声，反倒是给自己和其他官员接仇，谁愿意干呢？如果你不能拖到有权势说得上话的人呢，我劝你甭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沈月春听了这话，倒是给了他一个启发，人托人这关系越拖越远，他必须直接和那些大官说上话，这才好办。于是沈月春天天往督察院、刑部、大理寺这种地方跑，就是想找个机会认识一下管事的官员。这天沈月春来到督察院，一个名叫程义立的班头把沈月春偷偷拉到一边，沈姑娘，你的案子我都听说了，你这跟没头苍蝇似的，什么时候能找对人呢？老哥是看你可怜，给你指条明路。督察院的刘大人呢，那是我的同乡，别看那么大官，可我们私底下关系好，你呀给我点银子，我去帮你疏通疏通，让刘大人帮你看看，估计你这案子十有八九准成了。沈月春虽然精明，可是现在他也没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沈月春将信将疑的就给了程义立100两银票，可谁成想这程义立啊就是一个大骗子，这100两银子没出半个月的功夫让他给输光了。沈月春左等也没信儿，右等也没信儿，结果托人一打听，闹了半天程义立是这么一好人，当时就跑到督察院门口找程义立打架去了。俩人一见面，沈月春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呀，杨月楼在牢里边含冤受苦，我辛辛苦苦的到京城替他喊冤，你却趁机敲诈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这程义立被骂的脸红脖子粗，流氓劲儿全使出来了啊！你别这么猖狂，替杨月楼喊冤，你有那么好的心吗？我看你就是风流成性，你看上杨月楼了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呢？沈月春和程义立这俩人在督察院门口越吵越凶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，国家三司要地，什么人胆敢再次喧哗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被这人这么一喊呢，沈月春和程义立谁也不敢吵了，俩人扭头一看，几个大内侍卫护着一位主子就走了过来。通过衣着打扮不难看出，中间这位是从宫里出来的大太监。沈月春和程义立两个人扑通一下跪倒在门口，还没等对方说话呢，沈月春突然大喊一声，冤枉啊！这一喊可给程义立吓着了，紧接着就听身边的大内侍卫厉声喝道，大胆，三司重地之外你们出口大骂，你倒还喊上冤了，来人呐，张嘴。说完之后，几个人就朝着沈月春过来了，刚要抬手掌嘴，中间那位大太监给拦下来了，且慢，看这姑娘刚才的表情，想必她也真是冤枉，我倒是挺有兴趣的，不妨让她说说。沈月春一听这个，以为活菩萨下凡了呢，先是磕了三个头，紧接着就把杨月楼冤案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这大太监一边听一边点头，等沈月春说完，这太监赶紧问，别看你是个弱小的女子啊，可竟然有如此侠肝义胆， 你可写有状纸啊？沈月春生怕耽误，赶紧就把随身带的状纸递给了侍卫。就看这太监随口说了一句：这状子呀，我先留着，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有冤情，我必会帮你的。说完一行人就进了督察院。这可真是苍天有眼呐！沈月春过后一打听，哦，原来接状纸的愣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大太监李莲英李总管。沈月春回到客栈之后是又兴奋又担心。兴奋的是多少权贵都想巴结李莲英，这案子只要李莲英上点心不难重新审。可是他又担心，别看李大人把状纸接了，可万一人家贵人多忘事看过之后给忘了，他沈月春可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。现在沈月春唯一能做的就是烧高香，希望李莲英能帮助他。您还别说，李莲英回去之后啊，还真是仔细地看了状纸，对这案子还挺上心。可是碍于宦官不能插手查案，他也是为难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莲英身边的一个大臣替他出了一个主意：李公公，要说这案子好办也难办，您想啊，这三司都审过，愣是没翻案，可见这中间的官爷那是谁也不愿意得罪谁，您呢也犯不上为这事儿找麻烦，而且真要从流程上处理，恐怕这日子可就长了。不过有一个人翻这案子倒是很容易，只要他能说句话，杨月楼就能轻轻松松地回家了。李莲英不傻，这人稍微一点拨就明白了，一句话就能翻案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慈禧。李莲英是慈禧身边的红人，和他说上话很容易，只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。这个机会一等就是将近一年。同治13年3月23日是同治皇帝17岁生日，紫禁城里热闹非凡，文武百官齐来朝贺。慈禧喜欢听京剧，当天晚上李莲英还特意安排了京剧班子来皇宫里唱个堂会。头一出戏就是长坂坡探金口，演的是赵云乱军当中杀得七进七出。就在演到赵云一段武戏的时候，慈禧开口说了：哎呀，这人演的虽好，可是啊，比不上杨月楼。杨月楼演的赵云那不是一般的精彩呀。站在身边的李莲英一听这个，眼珠子一转，机会来了，赶紧接茬：可不是吗，这京剧班子里头哪个能演过杨月楼啊。老佛爷您还真是有眼力，慧眼识英啊。慈禧一边乐一边扭脸瞧了一眼李莲英：小李子，你这嘴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哎，对了，怎么好几回唱堂会都没瞅见杨月楼啊？就说他去了上海了，那这日子口就不能叫回来演一出给我听听吗？哎呦，老佛爷，您还不知道呢吗？杨月楼被抓了，被判了一个流放黑龙江。早先那会儿我听说他正等着刑部回文呢，估计现在啊，说不定人都走了。一听这个，慈禧先是一愣，一个戏子能犯什么罪呀？接下来李莲英适时适度的就把杨月楼这案子由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末了李莲英还捎带了一句：您说他要真是充军黑龙江了，您要再想听他唱戏这可就难喽。慈禧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，一边点头一边叹气：哎呀，真是可惜了杨月楼这身本事了，不就是两箭通婚吗？断了不就得了，至于这么重的刑罚吗？还骗财骗人，我看这些督察院的官员呐，也都糊涂了。那么多姑娘喜欢杨月楼，他犯不上。再者说，他杨月楼还缺钱花吗？我赏他的，他就花不完。我看呢，他也甭上黑龙江了，只要跟那姑娘断了，回来接着唱她的戏挺好。慈禧一句话，李莲英的心里啊都快美开花了。 寿辰喜宴一过，李莲英立马就把慈禧的意思转达给了三司衙门，几级官员是照旧当官，杨月楼的案子属于特赦，直接释放回家。当沈月春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啊，激动的冲着皇宫一连磕了好几个头。要不是督察院门口偶遇李公公，杨月楼这辈子都甭想再回家了。杨月楼被释放之后，一心想打听韦阿宝的下落，和沈月春一起寻人寻了一年多都没找着。有人说韦阿宝许配给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头当小妾，有人说韦阿宝出家当了尼姑。杨月楼和韦阿宝这对不被社会认可的夫妻，到最后总算是彻底分开了。这几年沈月春一直帮助杨月楼，俩人长时间的相处，患难与共，日久生情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两个人在那个年代都是贱民，不会招来祸端。光绪2年9月，杨月楼和沈月春在上海举办了婚礼。早先杨月楼唱安天会、水帘洞，因为扮演孙悟空扮的是活灵活现，好多戏迷给他起了一外号叫杨猴子。起初杨月楼特别不喜欢这个称呼，可是再次回到北京之后，杨月楼就把艺名改成了杨猴子。用他的话说，戏子不过就是有钱有势人的玩物而已，在台上唱戏就犹如耍猴，高兴了有赏，不高兴了就是一顿皮鞭子，哪儿又有什么做人的尊严和地位呀？不难看出，杨猴子这个艺名里包含了杨月楼多少眼泪和心酸。光绪15年，杨月楼病逝于北京，直到他去世，韦阿宝的去向还都是一个谜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说冰糖葫芦儿甜，